方瑞恐怕自己都没想到，他到了星心屁股都没坐热，就是星心老中青各代选手轮番上阵的车轮大战。一开始方瑞真的是被虐得体无完肤，无法顷刻间改变的操作习惯和意识，让他的气功师总是会发生各种纰漏，输得灰头土脸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的适应，让方瑞的胜率开始提升，面对新人们再不像一开始那么狼狈了。 不愧是拥有丰富转型经验的家伙啊。 这一局叶修的君莫笑输给方瑞的气功师海无量后，叶修起身感慨着， 转型经验你背啊。 方瑞坚持自己以前职业的改变不是转型，只是在选择。这一局击败了叶修，让方瑞有种大功告成的感觉，他伸了个懒腰，随意扫了一眼时间，顿时吓了一跳。3个小时，竟然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。方瑞完全遗忘了时间，他全身心沉浸在荣耀里了，想的就是怎么玩好手中的气功师，击败星星这一干人等。而这3个小时，星星那边是换着人上的，他却除了换人时间外没有过任何休息。方瑞对气功师的适应能力，还有这精力，这份专注都很值得惊叹。叶修起身后，没有人继续坐过去，方瑞左右看看，似乎没人要再来了，于是就刚刚结束的这一局进行了一下点评。 你这把失误太严重了， 方瑞对叶修说着。 是啊，看你这么辛苦，实在不忍心，放了一下水。 靠，不服再来啊， 方瑞叫。这放水也不太体贴，至少你好好伪装一下，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卖个破绽也就算了，完了还直接说出来，真当猥琐流高手就没尊严吗？ 不服再来，吃了再来吧， 叶修说。方瑞又一怔，这才发现还真有点饿了，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。晚饭陈果早有安排，就近一家不错的饭店订了包间，星星全队拉了过去，也算为方瑞接个风。席上方瑞话不多，胃口看起来也一般，很快吃饱后叼个吸管在那玩饮料。 气功师玩得不错，很有潜力， 叶修这时给予了他高度肯定。方瑞翻了翻白眼，根本没搭腔。事实上能不能玩气功师，方瑞比任何人更清楚，他又不是新人菜鸟，而且一早就接触过气功师这个职业，他很清楚自己能不能驾驭。没有一上来就回绝叶修，就因为他清楚这种可能性，而且他知道叶修也是完全看得出来的，绝不可能是拽着他来试一试再看情况。这一下午的战斗，话里说是看看方瑞转型气功师的可能性，但事实上是让方瑞看一看星星这边的战斗力。星星的战斗力超乎了方瑞的意料，几个新人各有风格，而且如叶修所说，他们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，当他们彻底成长起来以后，这将是一支拥有怎样战斗力的队伍。而且这一下午他看到不只是星星的选手，也把星星的角色看了一番。沐雨成风和海无量这两个全明星角色就不必多说了，放哪儿队都不弱，而星星队中其他角色身上也各有银装，配备是不比豪门，但是一支新队能到这个程度已算相当豪华。 怎么样，实力考察之后觉得星星如何？ 叶修这时问。 嗯，还不错， 方瑞说。他没指望星星直接就是豪门程度，但就眼前所见，无论选手还是角色，那都超过了他的预期。 哦，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你的待遇问题。你看到了，我们现在条件还很简陋，一堆人挤在网吧里训练，十来个人吃饭就是8个菜，连汤都没有。你现在合同是多少来着？好像是650万，这税前税后的？ 叶修问。 税前， 方瑞说。 税前就这么多了，你好意思吗？ 方瑞无语了。 自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这货不就是要压一压合同吗？直接说就是了。但问题是，自己还没有明确表示接受行薪吧？怎么就已经谈到合同了？还有，什么八个菜连汤都没有啊？那是菜还没上齐吧？说话间，包间门推开，服务员端着餐盘上来了，又放了两个菜到桌上。 来的真不是时候， 叶秀抱怨着，一桌人沉默。拿这个说事儿，你当人方瑞不识数吗？点菜的时候人可一直都在呢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合同星星希望方瑞有一些让步，至少这一层意思叶修无比清晰地告知方瑞了。 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嘛，别在那儿猥琐了。 叶修看方瑞半天不说话，又在那儿折腾饮料，随即说道： 靠。 方瑞郁闷，自己好好的喝两口饮料哪里有猥琐了？要说想法，其实能有什么呢？星星是不错，超出他想象的不错，但是他心底深处还是不踏实。对于这样的转变，他始终觉得恐惧。这次恐惧造成了他的犹豫，哪怕已经在星星看到了超过他预期的东西，却依然无法完全消除。 不知道啊。 不知道，只能是不知道。如果知道的话，方瑞早就想办法消除自己心中的不稳定了。星星明明比他想象中的状况要好，他已经开始对星星抱有期待了，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不踏实？是星星的哪个地方让他觉得不安？比较简陋的条件吗？方瑞并不在意这一点。需要做出让步的合同，方瑞也不是太计较金钱的人，再或是这对新入联盟的身份。说实话，方瑞挺喜欢这个身份，这更能给人惊喜。想来想去，方瑞也茫然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担心什么，但他只是觉得不安。包间里一片安静，新上的菜也没有人去动，气氛着实有点冷。方瑞没话找话，随意问了一个很平凡的问题：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？ 我们？ 叶修怔了一下，随即顺着圈的逐一点过，给方瑞略微介绍了一下。方瑞本就是不想气氛这么冷，所以随意找了个能说不少的话题。说实话，他并不怎么关心这个。不过此时心不在焉地听着听着，方瑞突然醒悟，他意识到自己对星星为什么还有一丝不安了。等叶修转圈介绍完以后，方瑞极其跳脱地问出了一个接下来他十分关心的问题： 你准备还打几年？ 我？ 对，你。 希望可以永远打下去吧。 但我们知道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，尤其你这个散人的玩法，消耗非常大，肯定会折损你的职业寿命。你现在还能保有这样的状态，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奇迹了。但是你还能保持几年？一年？两年？ 方瑞说。 这谁能说得上呢？ 叶修说。 那当你退役以后，星星战队呢？ 方瑞问出来了，这正是他觉得不安觉得不踏实的地方。每一支队伍都有其建立的初衷，这种初衷最终会成为队伍凝聚在一起的最根本的向心力。就联盟目前而言，每一支队伍存在的根本毫无疑问是利益。所有战队的老板都是为了从中获取利益，才不断经营发展，维系着他们的战队。但是星星这支队伍呢？这支队伍是叶修退役以后自己从头拉起的，他没有什么强大的资金支持，所谓的老板不过是一个实力相当有限的网吧老板。方瑞甚至完全感觉得到，这位所谓的老板在星星这支战队的话语权完全还不如叶修。那么叶修建立队伍的初衷是什么呢？可以是任何，但方瑞相信他绝不是冲着利益来的。靠利益来维系，感觉似乎并不很令人舒服。但是很遗憾， 在这个世界上永恒的只有利益。除此以外，选手对荣耀的爱，对冠军的追求，终将会因为时间推移，随着状态的消失而最终无法继续。叶修毫无疑问是星星这队能凝聚在一起的根本。方睿也丝毫不会怀疑叶修对荣耀的坚持和热爱。但是哪怕有这样的心，叶修也终会有离开的一天，而且这一天有可能会很快。到那时，星星这支队伍会怎样？是否还会有如今这样的凝聚力？到那天，只凭星星的这位网吧老板，都不说别的，单就他的财力，就不敢说能留住星星这许多优秀的选手。星星越优秀，到了那一天，所面临的局就可能越艰难。说起来就是眼下，星星这些新人就已经很优秀，居然都没被挖走，已让方睿很有些诧异了。靠财力，方睿相信星星是竞争不过其他战队的。但就靠叶修的存在，这家伙的人格魅力有这么大吗？方睿心下暗暗嘀咕了一下，但不管有没有这么大，如果真是靠叶修凝聚的团队，那就更加重了他心里的不安。这种情况下，星星的未来会怎样，着实难测。方睿若来，可是转型职业，这是相当大的赌注，他可不希望迎来的只是一个叶修走后就分崩离析的团队。 我不在以后的星星战队，那你得问我们的老板啊。 叶修这时说道。